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呢就骨关节疾病的问题呢跟大家交流啊，这个电话也非常的多。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8点半以后拨打电话的时候呢，要耐心一些啊，因为确实我们的这个医生呢已经在尽力为大家来服务了哈。所以呢这个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尽管啊跟我们的这个有关人员进行交流，没问题的。我们电话是 8886-4417 8886-4417。有一位女同志啊，她打来电话说呢，她是身高1米6左右，然后体重达到150多。她原来啊曾经得过就是膝关节的半月板损伤，那么近来呢她这个膝关节啊经常疼痛，而且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就是腿老是发软啊。他这种情况会不会，他问是不是半月板损伤又复发了。 半月板损伤呢是其实也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啊，尤其我们很多这个女同志这个在这个雌激素这个分泌减少的情况下，老化可以发生，也可以是由于这个体重这个超标，它更多的对这个半月板造成损伤。那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这个膝关节这个半月板损伤啊。那说到半月板啊，你看从这个名字来说是一个像一半的这个月亮，那么一个板它是什么呢？半月板它在我们哪儿长的呢？在我们膝关节内呢，它是那个形状成什么呢？就是说半月形这个软骨，它是软骨组织，它覆盖在我们这个胫骨平台这个关节面的这个1/3。你看咱们这个小腿骨这一根主的这个叫胫骨，那个辅助那个细的那个骨呢它叫腓骨，上面当然我们的大腿骨我们是这个股骨了啊。你看这个股骨和这个胫骨之间，这不是膝关节了吗？膝关节它这儿有个大平台，大平台之间除了关节头上的本身这个透明软骨以外，那么在这个股骨和胫骨这个接触面这个两侧，一个是内侧一个是外侧，诶，它长的是什么呢？长的是这个半月板，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它这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是吧？那它这个对这个半月板呢，它对保持这个膝关节这个正常这个生理功能呢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你像这个半月板，一般半月板损伤这个病人在受伤时通常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感觉这个膝关节有一种那个撕裂感啊，好像那肉给拉裂了一样。 有那疼痛还是相当剧烈的。 比较剧烈。疼痛肿胀，而且关节活动肯定是这个受限障碍啊。那么一般来情况下经过休息以后，治疗后这个膝关节疼痛这个肿胀呢它就会减轻。或者这个消失，但是呢通常情况下一般就是治疗了他也会感觉什么呢？膝关节没有这个力气，就那使不上劲儿，而且活动的时候呢关节还会出现这种弹响声，咯嘣咯嘣的啊，有时他这个伴随着这个疼痛。这种情况常常在关节活动到一定位置的时候他会出现，有些时候呢还会发生关节的这个绞索现象。就绞呢就是绞住了一个扭丝旁一个绞子，那个绞链，对吧？锁呢锁是这个锁，绞索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行走的时候膝关节突然 它就不能够这个伸展了，那么经过摩擦晃动以后，它才会这个恢复这个正常。像你刚才说到这个啊，他腿这个老是这个打软，你看这个打软呢，它是半月板这个损伤的这个也是一个主要这个常见的症状之一。那么已经发生这个半月板损伤这些患者呢，他在运动的时候撕裂的这个半月板被这个膝关节这个间隙它给夹住了。 嗯， 我们不是说它是那个股骨和这个胫骨这个面吗？那里起这个缓冲作用，它被夹住了。那么进而这个它就会什么呢，就是夹住以后它才会牵拉附着它的这个关节囊，引起这个突然疼痛。你要拿肌肉来说，这样的结果它会就会导致这个股四头肌反射性这个抑制，它就会使我们的膝关节装置呢暂时性的这个突然这个失灵，发生这个这个膝关节发生发软。你有些人腿软到什么程度，扑通一下就倒地了，都会倒下去。可以软到这种程度， 就一下就支撑不住了。 对， 嗯， 是吧？一般来说，这个病呢，得上半月板损伤，它都是通常是由这个外伤，它不是它除了这个劳损是一块，但它得这个病的时候，一定是有这个外伤史。你像这个急性期这个膝关节发作的时候，急性膝关节有明显的疼痛、肿胀，而且还有这个积液。关节这个屈伸活动障碍，那么急性期过后以后，肿胀和积液慢慢它就随着血液循环它就给吸收的消退了。但是你活动的时候关节仍有这个疼痛，尤其在这个上下楼或者我上这个下这个斜坡或者下蹲这个起立的时候，或者你轻微的跑动啊跳动啊，这个时候疼痛呢就特别明显。严重呢它就是跛行了，而且屈伸功能障碍。再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绞索啊，就是在里边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再有就是压痛这个部位呢，一般就是你损伤那个部位你拿指头去压的时候，它就感觉这个疼痛。对半月板损伤的这个诊断以及确定它这个损伤部位呢，就是你压痛的时候，这在临床上，作为我们医生来说，诊断它有特别的诊断意义，大概就知道你在什么这个部位。那么医生他一般检查的时候，他是将这个膝关节啊置于这个半屈起位，让病人躺在那儿，在膝关节内侧和外侧这个间隙，沿着这个胫骨科就是我这个说这个主要这个小腿啊。这个上沿，也就是半月板这个边缘部位，用这个拇指，由前往后逐渐的按压，这什么压？去检查它这个，损伤这个部位。如果在这个按压的同时，将这个膝关节要被动的屈伸或者内外旋转小腿，这个是医生做啊，就是我把你的腿给你拉一来一屈一伸，屈一屈伸，或者我让你这转一转的时候，这个时候病人呢，他疼痛特别的这个显著，有时候还可以接触到这个异常的活动的半月板。什么意思？拿手都能这个感觉到，是吧？这个呢是半月板损伤的一个这个体征和一些这个症状。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膝关节的半月板的损伤啊，一般都是有外伤史的啊，比如说碰了一下拉伤了一下，可能就造成它的损伤了。那往往像这样的疾病会有些什么样的后果吗？ 后果那当然肯定就是膝关节这个活动受限嘛，再一个就是缠绵不愈，反反复复的。你看我们就说在这个临床上治疗，那一般都是用这个手术治疗，另外一点就是用这个石膏或者这个膝关节固定器先把这个病人固定起来，让他慢慢长，这叫固定治疗。再有呢就是这个药物，当然一个就是口服什么活血化瘀啊、消肿止痛啊这一类的药，再有呢就是这个外用药哈。你像这个手术治疗就是有些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手术呢？如果说半月板这个软骨这个破裂，产生这个疼痛、绞索、积液，你这么怎么保守治疗都无效。经过确诊半月板这个损伤无法这个自行修复了，这个时候就要进行这个手术治疗。 那就是什么样情况下，当这个撕裂不可修复的时候，那手术怎么办？就直接把这个半月板就是全切除。 嗯， 当然如果有可能，就尽量的保留这个半月板这个边缘部位，它不全切除。但是说这个切除以后，嗯，刚开始还是比较满意的，就做完这个手术哈。但是若干年以后，而且这个满意率它慢慢就下降了。主要是什么呢？本身大家想一下，我们膝关节本来就是要退行性变的， 嗯， 你那还切了一块，把半月板那个垫子都给切了，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后期还有一点，就是像这位女士这样，哎，膝关节不稳定，因为半月板作为这个，它像那个楔子一样，楔形这个填充物，它有稳定我们膝关节这个作用。那你把它切除以后，它这个稳定膝关节这个作用它就丧失了，这样呢就可以引起这个韧带或者关节囊这个韧带继发性这个松弛，哎，关节老是摇摇晃晃不稳定，是吧？再有还会产生这个慢性这个滑膜炎。那么这个滑膜炎末梢那个消退情况下呢，它慢慢这个慢慢有这个炎症，还有这个渗出物，慢慢一直很肿，很麻烦，很不舒服。 那看来的话，手术治疗呢，可能刚开始还可以，但是从长期来看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 没错， 所以就是说，能不手术治疗的话， 尽量保守 啊。那具体怎么来进行保守的改善和治疗，那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接着说啊。不过呢，最近呢，我们有一个骨关节疾病维护的一个健康小册子啊，这里边呢，关于骨关节健康的一些内容哈，知识都非常的全。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和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因为这个量有限，我们是先到先得啊。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痒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时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刚才呢，您提到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哈，实际上这个半月板啊，在膝关节当中呢，它起到一个垫子的作用，啊，它能够缓冲啊，防止这个骨和骨之间的摩擦。 没错，那它你像我们这个腿啊， 嗯， 整个身体是靠腿支撑的， 那个一个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小腿这个最粗这个我们叫胫骨， 嗯，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股骨大腿骨是吧，那它这两个骨连接的时候它有个大骨头面，大骨头面你看我们一个是它骨头上本身它有这种软骨，就是我们的透明软骨，你看我们吃那个煮骨头棒子的时候，哎，上面有一层薄薄的， 哎， 软软的 软骨， 那个是软骨， 嚼得动的， 对，那这股骨和胫骨接触的时候它这不是要形成关节吗， 嗯， 关节的时候但它这两个你看前面都是一个是平的稍微带点弧形，一个是圆的，股骨这是圆的，这两个骨头接到一块的时候它两侧它是有缝隙的， 嗯， 这个缝隙谁来填补就是我们说的半月板， 哦， 哎，它里边给塞了一个，哎，外边塞了一个，它对稳定这个骨关节就膝关节这个稳定性呢起的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还有一个它也能防止这个股骨头和这个胫骨这面直接摩擦， 嗯， 你要直接摩擦磨一磨你看我们那个就刚才说那层透明软骨就给磨掉了，甚至有些人，哎，在这局部也会形成骨赘， 嗯， 哎，所以这个要损伤真也不是一个好事儿。 是的，那如果要是手术治疗的话呢，可能就要把这个半月板呢给它去掉，是吧？ 这个目前就是说临床上半月板损伤一旦已经确诊啊，就是可以行这个关节镜下这个手术，关节镜它就创伤没那么大，那么半月板前后脚这个瓣状这个撕裂，体部这个斜行或者说这个短横行撕裂可以进行这个切除术， 嗯， 当然尽量是部分切除，你不要全切，但是万不得已真的就全切了，那么切除这个游离这个撕裂这个部位，保留这个没有损伤这个部位，那么对位于这个我们内侧三分之二没有这个血液供应器这个纵行这个撕裂啊，可以行这个全切除术， 嗯， 当然大家听这个啊有点专业，这都是我们外科医生他要干的， 嗯， 我是不大家了解也行，那么对于剩余游离这个圆这个进行这个修整，半月板这个水平分层撕裂或者体部完全撕裂，那就要全部进行切除， 嗯， 那么仅仅是这个边缘撕裂可以用这个缝合术进行修复，哎，它可以得到这个良好这个愈合， 嗯， 你还有一点就是说异体半月板移植为这个半月板这个损伤严重而不得行这个全切的这个患者提供很好的治疗，所以异体你看把别人的这个半月板或者其他半月板，哎，装到我们这儿 置换过来，啊， 哎，就是，嗯，那么就是供体就是供给你要我们换肾换心， 嗯， 那这个也可以一体攻击，可以换这个半月板， 嗯，但说到这儿我有一个想法，比如说这已经撕裂的或者说这个半月板已经坏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手术治疗把它给去掉的话，能不能把它所谓的这种坏的半月板能够通过保守的这种方法呢让它恢复一些功能呢？ 对，你这个跟其他这个手术一样，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腰椎间盘或者腰椎管狭窄，这个它万不得已它都得手术。我们这个前提说它都是有一些这个条件，最后你实在是保守治疗没办法的情况下。那你像这个如果保守治疗的话，我们就是说消炎止痛然后让它慢慢长，哎，其实还是可以的。 嗯， 包括我对这个观察来说，就是可以用这个抗炎的手法，比如说用一些转移因子，还有一些中药这个口服液，你像莲子、茯苓、百合、芡实，哎，这么一个组合，再加上这个补充软骨这个营养素，你像这个鲨鱼软骨素， 嗯， 还有这个葡萄籽提取物可以抗炎，再补充这个氨糖、海参、大豆异黄酮、胶原蛋白、维生素 D、维生素 C、柠檬酸钙。也就是我们总是给大家说的这个，一方面你本身在退化，再加上你应用这些以后，它对局部这个消炎还是非常不错的。你像这个鲨鱼软骨素，对这个软骨包括我们半月板这个再生啊，它是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嗯， 这里面刚才还加了一个这个转移因子，转移因子它在这个抗炎方面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嗯， 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说，大家想去了解。 可以这个索取这个资料。 对，刚才您说，其实，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哈，能够保守的还是最好啊。因为呢，有的时候你做完手术以后，它后期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哈，所以很多老年人呢，从心理上也有点抗拒。所以刚才您说的这种方式啊，也是一个所谓的大复方了哈。如果大家对这个办法这个方式啊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呢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同时呢，我们有一本啊就是关于骨健康维护的一个小册子啊，在这上面呢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也说得非常清楚。那如果呢您想进一步的了解，可以呢免费索取啊，当然量有限，咱们是先到先得。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在民间呢也有很多的偏方，比如说一些老年朋友说了啊，我这个骨质不好，或者说我有些什么样的这个骨关节疾病，那我平时多吃点含钙的东西啊，多喝点骨头汤等等的，对这个有好处吗？ 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们今天你不管是发生骨折了，还是你这个软骨损伤了，或者你是做手术了，你在这个恢复期，这个是不科学的啊。因为骨折的病人也罢，还是软骨损伤的病人也罢，你要是多吃这个肉骨头啊，它不但不能促进这个早期这个愈合，反而呢使这个痊愈这个速度变得这个更慢，进而呢推迟这个愈合这个时间。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受损以后，不管是我们骨头的再生还是软骨的再生，它主要是依靠的是骨膜骨髓的这个作用。而这个骨膜和骨髓呢，只有在增加骨胶原的这个条件下才能更好的这个发挥作用。那我们说用的这个肉骨头汤，它这个成分主要是钙和磷。那你这个对于已经损伤这些患者来说，你如果是大量的摄入这个钙和磷，就会使我们这个骨质内这个无机质这个成分它会增高，导致这个骨质内有机质和无机质这个比例啊它就失调了，它是对我们早期这个愈合它是有障碍作用的。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尤其这个损伤这一块呢，不要这个进行骨头汤这个补充，要多吃些什么呢，能转化为有机质这个骨胶原这些食品。你像这个可以用这个比如说猪皮冻、牛奶、豆制品、新鲜的这个蔬菜和这个水果，当然再补充一些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C 啊，还是要建议大家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这样你对于这个骨折病人来说，既可以防止这个便秘，又能补充维生素 D、维生素 C， 它呢有利于这个钙的这个吸收。你像我给大家说的这个营养这个方子里面，它就有维生素这个 D， 也有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就是为了弥补大家完全靠吃饭没有那么均衡。再有像它这个鲨鱼软骨素，对于它这个软骨的这个再生，还有这个葡萄籽提取物，对于这个抗炎抗自由基，对于这个再修复，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配伍。 确实在生活当中有些小偏方啊也是有误区的哈。刚才您说的那个骨头汤，它实际上更多的是钙啊。 对啊，整个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不利于这个康复的。 对，而这个要修复需要这个骨胶原的。 对，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刚才您提到这个有一个方法里边哈，它还有这个什么大豆异黄酮啊、氨糖啊、鲨鱼软骨素啊、海参皂带啊、什么葡萄籽提取物等等，这可真是一个都是骨头需要的一些有用的物质。 对，尤其对于这个损伤以后这个修复这个再生，我觉得对于这个骨关节损伤这些听众不要太着急，要有一个逐步给它修复长的这个过程。 是的。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